我有一个恋爱。 我有一个恋爱，我爱天上的明星，我爱他们的晶莹。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。在冷峭的暮冬的黄昏，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，在海上，在风雨后的山顶，永远有一颗万颗的明星。山涧边小草花的知心，高楼上小孩童的欢心，旅行人的灯亮与南针，万万里外闪烁的精灵。我有一个破碎的魂灵，像一堆破碎的水晶，散布在荒野的枯草里，饱啜你一瞬瞬的殷勤。人生的冰肌与柔情，我也曾尝味，我也曾容忍。有时接气下蟋蟀的蚯蚓，引起我心伤，逼迫我泪淋。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，献爱与一天的明星。任凭人生是幻是真，地球存在或是消泯，大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。